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九月十二号说过的一番话，在香港引起了千层浪。九月十二号有一个叫《香港基本法推介联席会议》的，这么一个社团组织，他们呢就办了一场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研讨会。那么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香港特首梁振英也是应邀出席，坐在第一排。那么大家也没有想到的是，张晓明就说出了几句之后，让大家这个意见非常分歧的一套话语。这个话语呢，主要是说香港特首的法律地位以及香港到底是不是实行三权分立。他就说呢，香港其实从来都不是实行三权分立的，回归前不是，回归之后也不是。他引用了一个历史的依据，这是张晓明的原文啊，我来给大家念这么一段。他说，邓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号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定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可见不搞三权分立是基本法起草有关规定时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这里要破除一个误区，是不能简单的认为只要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分别设立，相互间存在制约关系，就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还讲到呢，其实特首他的这个法律地位非常特殊，他是超然于三权之上的这么一个法律地位。那这个话一出哈，我看到很多的这些反对派的议员、泛民的议员，他们就反应非常之大。比如说国民党的这个梁家杰就说，诶，这是不是土皇帝了，你已经超然于这个三权之上了，那是不是说没人可以管得了你？所以呢，这非常能够直观的反映香港人的敏感的神经在哪儿。一个是说到底权力能不能受到监督和制约，他们就特别害怕像大陆的那一套只手遮天下，一个党委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他们就特别害怕这样的情况在香港发生。所以呢，从上周末这样一番话出来之后哈，一直到今天，我看连续好多天香港的这个头版很多的社评都是在讨论的这个问题。过去对于基本法其实大家都是一种，哦，我知道基本法在哪儿，可能没有人去专门想要去好好的研究。但现在因为从战中之后，从政改方案失败之后，大家好像对这些法律的条文慢慢的清楚的知道了，就说我们在现实当中指导我们很多行为的还是得依据基本法。所以现在大家对于一些些字里行间的发挥都会显得非常的敏感。 对张晓明的这句话呢，现在让很多民主派或者泛民这派的成员，他们就认为这是推翻了基本法当中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定论。 嗯， 然后很多人就认为这个是跟25年前写基本法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内地的这些学者，包括像这个港澳研究法中心的一些澳门的学者、内地的学者，都会说张晓明说的话是有限制依据的。其实基本法当时就是这个意思。 嗯， 现在好像大家的焦点就在于基本法到底是像张晓明说的那样，还是像香港人原来理解的那样。目前最大的分歧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学者，包括市民也好、政治人物也好，好像对这个基本法出现了不同版本的解读。其实基本法就在那儿，我们也看到梁振英后来就开始出来说这个香港的所有权利都来自中央授权，中央在香港政治体制只是任命行政长官以及行政长官提名的主要官员，因此行政长官的地位确实是超然的。而且基本法也写明了行政长官不单是政府首长，是整个特区的首长，意思就是说香港所有的权利以及我们享有的高度自治既来自中央授权，也来自中央通过任命行政长官，通过向行政长官授权使我们得到权利，使我们高度自治。那梁振英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权利，一方面特首是香港的这个选民选出来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特首是中央任命的，所以他确实是在中央授权之下 我们才能有这个高度自治。可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认为，那这个中央的授权会不会就超然于现在香港的这种行政、司法和立法的三权的这么一个分治的局面。然后呢，后来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我们就看到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他也出来解释，他说张晓明的说法并非指特首不受司法和立法的制衡，但内地对三权分立确实有不同的理解。是怎样的呢？是说三权分立不同的地方，他把这个三权分立当成不同的一个看法。香港呢是三权，像美国呢它是三权平等平坐，地位均等。但是从内地的角度看，香港的三权是行政主导下的三权分立，并非三权同等重要、同等地位。而从内地的政治理念来说，如果说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违反一国两制的事情，那行政长官他是负有责任要纠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行政长官确实是有超然地位的。 好，这个听春雨说了一大通，可能很多人都被绕进去了哈。到底说来说去，三权，行政、立法、司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是不是跟我们经常听到的媒体上讲到西方社会搞的这套三权分立是一样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要请一位法学专家跟我们从这个法律层面哈来专业的解读，叫童宗锦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其实这个事儿现在发酵到现在，你又看到方方面面的人都出来说话，尤其是这些律师团体们。 对， 除了这些议员啊，当然议员他们的反应激烈也好，背书也好，这都是完全可以预见的。那香港大律师公会他们就在前天的时候发出声明说，张晓明已超然于三个机关之上，描述行政长官的特殊法律地位难免会被解读为特首凌驾于三权之上，引起公众的焦虑，对此呢深表遗憾。他们就促请张晓明和律政司长袁国强做出澄清。那么之后呢，袁国强和梁振英他们确实出来做出澄清。袁国强就说呢，张晓明的说法并不是说某个人就可以做香港的土皇帝了。 对， 特首呢跟其他的香港普通人一样，他没有可能超越法律制度，一切呢要受到法律制度的监管。而且呢强调，我们必须以客观持平的态度去理解相关的言论，不要断章取义啊。到了昨天的时候呢，看到梁振英已经出来见记者了，他就讲到，他就批评说外界对于张晓明言论的批评，他就反批评说，你们这是断章取义，你们这是误导，你们这是不负责任。我觉得他的这个回应吧也蛮有意思的。本来你看回应大家的这个疑虑，释除大家的疑虑，出来接受访问或者对外澄清，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对吧？ 嗯， 觉得似乎需要为这个事情来降个温。但是呢，昨天梁振英这么在反批评那些有疑虑的人，不见得真的会降温，可能反倒会升温。其实这个基本法联席推介会议，他们做这个活动做了25年，看到张晓明他在讲话的开篇就说非常谢谢他们这20多年的努力，就不管大年小年，他们每一年都会做这样的研讨会。那么他就讲到，我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场合提出这么一个有争议的议题，他就是表个态。他说，我要用我的实际行动表达什么态度呢？在宣传推介基本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必回避争议。然后呢，昨天我也很好事啊，我就问了问，刚好有相熟的朋友他在这个机构里面工作，我就问了问，我说你们在主办的筹备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知不知道张晓明主任要说这些？他说我们完全不知情，我们只是邀请他过来，他在这个会上会说什么我们没有过问，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呢，你看他这么一个讲话的方式吧，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内地的思维，就说我也没有前期的这些预热也好，酝酿也好，吹风也好，什么都没有，我就先扔个炸弹出来，反正我也知道没有办法回避，那索性我扔个炸弹，在所有的媒体都在现场，所有的重要人物，关于基本法的重要人物全部在现场的时候，我就扔一个炸弹出来，先看看社会上有什么样的反应，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去讨论，把这个话题越来越引向深入。他说这个你不能说他不对，但至少他不太符合香港人的这种习惯性的接受的方式和他们的认知的思维，所以呢就可见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预料之中。好，那话就说回来了，为什么明明知道会引起这样的争议还会说这样的话？ 对，我也看到这个香港的发展局的局长、政治助理何建宗，他也参与这个会了。他就说，其实张晓明说的这个话是要彻底让香港各界人士理解基本法的立法院，需要结合香港出现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发动广泛的讨论。好像他的这个原意就是要让大家来讨论。 对，我就是说，在万众瞩目之下，我来抛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我也不管你之前有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反正我是准备说了。那说之后你们怎么讨论，那是你们的事。好，那这个可能跟当下的香港的这种越来越政治化的环境非常的相关。接下来我们先要听到的分析来自香港，他是香港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评论家，在香港长期观察中港两地的这个政治的生态40年的时间了。有我们来听听刘瑞尚先生，香港人管他叫夫子，听听夫子怎么样来解读这样一番引起争议的话。 首先我觉得呢，他讲的内容啊，在香港引起很多的反弹，也是在他的估计之内的。那么明知道有怎样的反弹，为什么还是这样说呢？这个呢，就跟香港最近几年来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呢北京的一些做法有关的。从2003年开始，很多国内的官员就觉得呢，香港为什么啊回归以后人性还没回归，然后还发生那么多两制之间的摩擦。在内地有一些很左的官员慢慢就觉得呢，既然是这样了，就干脆把国内的哪一套主张或者他们认同的哪一套跟香港人说清楚，如果香港人不能接受呢，就创造事实让香港人接受。那这样一种很左的思维就令到呢他们想，我现在得跟你说清楚，香港的两制完全来自中央的权力。那这个呢，它是从一种封建王朝的思维延续，觉得现在呢还是中央为主。但是放在香港这样的情况下面呢，就让大家觉得呢，其实现在北京的对港政策是完全违背邓小平当年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我常驻北京，我跟港澳办的一些官员当时研究一块去讨论一国两制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完全跟今天的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的完全是根据现在的政治需要来解读基本法。张晓明的话呢也不能怪他，因为他的说法是来自中央的一些精神，所以引起反弹这个是意料之中。未来呢我估计还有更多类似的事情，我不会责怪张晓明，因为他相信中央的说法，也要执行中央的那个政策。但是这样下去呢，我害怕呢两制，就是一国两制这个当年邓小平构想的伟大政策，最后都是失败告终啊。所以现在香港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中华民族的有力的使命，就是要敢于顶住，要实事求是，把道理事实理据都要讲出来，就不能随便的让一国两制呢掉到历史的垃圾堆里面了。 我想知道哈，您为什么会说现在对于一国两制的贯彻执行是违背了邓小平先生当年的意思呢？ 很简单，举个例子，当年邓小平谈一国两制，当然排序是一国在先，但是当时大家讨论的内容，两制这个分量是非常多的。因为当时啊，很可能啊，邓小平觉得中国的综合国力还没有提高，当时还需要香港。现在呢，很多国内的官员都觉得我不靠你香港了啊，这个只是一个功利主义的表现，所以他们对两制的尊重完全没有了。我另外又举一个例子，当时谈到香港的治港办治的时候呢，当时的话就是以爱国者为核心的各条战线大联盟。现在呢 各条战线大联盟没了，只需要你的中域中央。当时的各条战线大联盟就是第一次啊，那个时候港澳办很多官员都在解释，你没有给看成是爱国者，但是你是有政财实料的，只要你不反共不反华。当时邓小平还说，你骂共产党也无所谓，只要你爱国就行了。那就是说呢，反共也可以啊， 嗯， 只要是怎样都可以作为治港治港的领导班子里面的成员。所以回归初期还有外籍的人啊，当那个公务员的高官。但是现在呢，只是讲爱国者治港，而且是狭隘的那个爱港爱国，所以只是都是改变了基本法里面呢，很尊重三权分立，但是现在呢，又说基本法的立法精神就是行政主导，在整个基本法里面都没有行政主导四个字，然后他们说啊，这个立法原意，大家可以要求他把当年开会的所有的那个文件记录拿出来，看看是不是当时的这个立法原意是行政主导。我可以说不是，所以现在完全是根据现在的目前的事实现实，这怎样下去的话呢，一国两制都会毁在怎样左的思维上面。邓小平是很有高瞻远瞩，但是我那个时候跟港澳办的朋友都在谈，一个伟大的构想都必须有一批而不是一两个有政治胸怀的人来落实才有落实的可能，但是呢现在很缺乏怎样的人员，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遗憾的地方了。 嗯，但是我们单看张小明的这篇讲话里面，他其实也有讲到过当年那段历史，就是讲到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要实行像西方国家那样的三权分立。那他这一段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这些不能算作是理解基本法的一个依据吗？ 邓小平讲过很多话，现在的官员选择哪一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任何事情，包括经济、科技等等，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吗？法律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吗？在这样一种思维下面，他们选择性的用邓小平某些话啊，而且你刚才说的都是在邓小平的某些讲话里面谈到，而不是写在文件里面，也不是法律。所以邓小平当时也讲过很宽松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挑选这个部分的内容啊？这个就是为我所用啊，中国的政治最大的弊病就是这样，就是倾向执政者他的利益。所以现在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争论的话呢，我是看实在的效果的。 嗯 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官方当然可以继续他们的解释啊，他们掌握这个很多的舆论机器，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只有他们怎样继续说下去的话呢，他们可以有他们的原地，但是能不能受服人心啊，我估计呢这个一定很难了。中国老百姓都已经聪明起来了，还用封建王朝的哪一种控制思维的方法来管制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呢只有让他们的困难管制越来越困难了。 今天刘瑞绍先生感觉比较的激动啊，比起以往的点评，他可能因为长期在观察这些政治生态的变化，所以呢看得比一般人要宽一些或者远一些，但是我觉得回到这个事情本身，争议本身可能还是要刚才刘瑞绍先生自己说的，我们要看理据。那我自己的理解可能跟现在的这个香港的管制出现一定的问题是有关系的。那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不管是内地的学者还是香港本地的学者，其实他们是都有认同。比如说 对 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这个强势公教授，他就讲呢，其实根据这个现在的治港思路，最主要的治港思路就是加强行政主导，因为香港社会面临很多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阶级矛盾，行政长官呢是最主要的责任人，加强行政主导有助于解决香港社会面临的问题。香港面临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明香港其实一直是在衰退，那主要的问题他就会认为这是因为泛民反对派不承认行政主导，只看活跃的立法会，而政府其实一直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这个是内地学者的一个看法。那香港学者这边就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的副会长刘兆佳，他在香港也是很有公信力的，很多本港的传媒非常喜欢去采访他。他就讲，在一国两制之下呢，虽然中央拥有对香港的主权和由此而来的全面管制权，但是绝大部分管制香港的权力却是在港人治港的和高度自治的方针下给予了港人。然而呢，当中央所谓放弃了绝大部分管制香港的权力之后，考虑到不少香港人仍然怀有反共情绪，香港在回归之后，一国两制能不能按照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全面和准确实施，显然是中央极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所以呢，那一位由中央任命并且呢对中央负责的行政长官就成为中央唯一的可以依靠的确保一国两制按照中央的蓝图在香港落实的机制。那么为了行政长官能够成为那个有效的机制，中央呢就刻意赋予行政长官比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高得多的限制或者政治地位。他也还写了文章，就是讲到香港的历史，其实你不论是从殖民统治时期或者是回归后的时期，都是可以理解为香港是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因为不管是港督也好，不管是行政长官也好，他们拥有庞大的制定政策和人事任免的权利，而相对来说呢，立法机关的权力要小得多，而司法机关呢，又只有是在诉讼出现的时候才有机会发挥制衡行政机关的作用。所以呢，就是不管大家愿不愿意承认，很多香港人的这个情绪有反弹，但是历史就是如此，现实也是如此，可能必须得接受。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强势公教授的说法，其实大家现在对这个张晓明的话有这么大的反弹，其实还是跟这个强势公他之后的发言有关系。因为他在发言中明确提到了说，今天面对一个变化的世界，这个两制的隔离会不会成为香港发展的障碍呢，就被解读为说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取消一国两制。所以大家就马上在这个张晓明的话之后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我看到最极端的一种就是我们早就应该放弃对中央的信心和希望，就是黄之锋说的，然后他就号召港人要自己这个行动起来。 当然了，我觉得现在香港社会非常需要，就是我既不属于建制，我也不属于激烈的泛民。 对， 可能相对来说汤家华这种原来是国民党的，后来他退出国民党，他希望走一种温和派的理性的路线，恰恰是香港人可能目前比较缺乏的一种路线。那还是说到这个事情本身啊，那如果回到他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初衷和三权分立的这个初衷，我觉得我们可以能够发现更加多的这些可以支持很多人看法的这样一些来源。我们马上就来听到童宗锦教授的分析，他的观点就是说张晓明的假话其实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从三个方面来论证。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首先呢应该就是从这个基本法这个文本上看一下，就是说你看现在那个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这基本法的文本，它是第四章规定的。那这第四章的这个基本法的文本它分为大概六节，我们看这个章节的结构，它其实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宪法，它的结构是有一点区别。比方说我们今天说美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宪政体制，那它的美国宪法它的条文就是第一条是立法权，第二条是总统，第三条是司法机关，它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但是在我们基本法里边呢它不太一样我们看这个第四章的政治体制这一章里面它分为六节，第一节是行政长官，第二节是行政机关，第三节是这个立法会，第四节是司法机关。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从这个文本来看，就是行政长官他的地位呢是和美国那样的一个 总统他不太一样，他在这个三权之上，他另外先说的是行政长官，这是从这个法律文本来讲。 嗯， 接下来我想从这样的一个刚才您说到的这样一个邓小平的这样的一个讲话来讲，他实际上他在1980年代他会见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会的委员的时候，他是提到就是说香港呢他不试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他和英国美国他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不能够用现在这种英美这样的一个体制作为一个样本来评价香港这样的一个体制是否民主。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邓小平80年代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提法。当然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实际上在此后呢，在香港社会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些相当的争论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事实上不是今天这个张晓明这样的一个官员他的这样的一个提法，并不代表中央在关于香港政治体制的问题上他的看法有所变化，事实上他是一以贯之的。第三点是说关于三权分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要有三权分立。我们知道在这个很多经典作家那里，就是比方说孟德斯鸠啊，包括美国的联邦党人那里啊，他关于三权分立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今天谈三权分立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是代表了某种宪政框架，代表了某种民主框架。我们先看为什么要有三权。在我看来呢，实际上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方面呢是效率方面，从这个专业化的分工来讲，我们每一个机关它专门做某些事情，它可以提高效率。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经典作家那里，他认为就是说因为三种权益它是把主权市场分割成三个方面，就是人民他不相信每一个政府的每一权，因为主权的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民，可是呢他这政府权力呢他不相信立法行政司法每一个权力，他不相信他任何一个机构，也就是说他认为不管是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他都可能是靠不住的，所以要把它分成三个，让他们三个之间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也就是说这三权它事实上是基于人民的一个不信任把它分成三种，因此我们就要看这三权它的合法性的来源，它是基于人民对它的政府的一个监督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但是具体到香港的体制，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中央的有关表述里边，它这种三权它不是来源于人民的，香港的权力它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三权它事实上它不是由香港人民选出来的，或者说它的合法性的来源不是完全来源于香港人民，而是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也就是说它要在这样的一个体制里边，我们知道在基本法这样的一个体制里边，它反映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因此这三权它就没有办法像比方说在美国这样的一个体制里边，它是合法性来源完全来源于人民。因此实际上这也是张晓明他在这个讲话里边他讲了四点来说明的，至少从张晓明这样的一个讲话的脉络里边，他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他也可能代表了中央从80年代以来邓小平的讲话以来，到后来吴邦国的讲话，到一些学者的论述，实际上它是一以贯之的。 那 当然我们可以对它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解读，但是我想它是可以自圆其说的。 好，童宗景教授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那他也是这个宪法方面的专家，尤其是美国宪法方面的专家，同时一直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这些争议的问题也在关注。那他主要是一个从基本法的文本上来看到，他不是像美国的那种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写法，你从顺序上就能看得出来。第二个就是历史依据，所谓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的设计师邓小平先生他当年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那这显然他的理解不是他的初衷。那第三个就是说权力的来源，因为特首其实并不是由普选而产生， 对， 并不是香港人民选出来的，他反倒像是中央在香港的一个代理人这么一个意思，权力是来自于中央的，所以 这三个方面加起来，他就觉得张晓明先生的这个论述哈，其实是可以自圆其说。那当然看到这个事情应该还不会短期之内消停，我看到大律师工会前主席陈景生又说了几句话，说其实解释基本法的权利在于人大常委会，张晓明的这个言论好像有越权之嫌，就不应该是他的位子上能说出来的话。 对， 他就说这个超然的法律地位是全新的概念，我就百思不得其解，特首怎么样就能够在司法之上。他就说张晓明的说法属于口号式的，还是继续要求对方要澄清。好，那这是香港社会这两天啊最大的一桩新闻，很多的争议，但是你要理解起来也并不容易，其实他有很多很专业的法律问题的一些解释。刚才听到两位专家的这个分析啊，都信息量挺大的。我们先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继续来听童东锦教授跟我们讲述，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刚才被这个大律师工会的前主席理解为是全新概念的这个超然的字眼。我们继续来看到香港的这个所谓是不是实行三权分立，到底是行政主导还是三权分立，特首的法律地位它是不是可以这个超然于三个机关之上。那有一种有代表性的这个质疑的观点来自于汤家华，刚才我们讲到他应该马上就不是立法会议员了，前段时间还去到北京，受邀去北京看那个阅兵，所以呢他在香港的这个政坛也很奇特哈，很多原来的泛民的这些同道们都说他是叛徒，但是建制呢又不是很信任他，他走一条中间路线似乎走的也不是很舒服吧，很爽吧。他觉得他是大律师出身，他就说他不认为特首超然于三权，就说无论在司法立法方面，特首都没有权单方面任免和决定薪酬，如果特首犯严重罪行，他也必须面对司法机构弹劾，所以呢特首是受制于司法机关之下。另外一方面呢，立法会也有弹劾特首的权利。他就讲到吧，这个虽然基本法没有三权分立之名，但是呢有三权分立之实，这是他的这个结论。 对， 所以呢他的这个言论哈，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表示认同。那对于这个解释哈，我们来听听童宗锦老师有什么样的回应，他又是怎么样理解超然这个字。 他所谓的超然于三权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宪政地位，他并不意味着超越于法律之上。也就是说张晓明这个话呢，不能理解为他拥有超越于法律包括基本法之上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所有的这个都是包括不管哪种体制呢，实际上它都是在法律之下的，但是我们不能够把三权之间的存在这种权力配置上的这样的一个制约和制衡的关系，不能够全部理解为三权分立的体制。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词儿哈，就是超然。梁振英他反反复复强调说超然并不等于凌驾，但是法律层面上是不是确实有超然这么一个词语？ 超然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呢，张晓明他在这儿用这个超然是想说明在香港的政治体制里边，只有行政长官是和中央政府连接的。因为在基本法的条文里边，他说他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的首长，同时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同时呢，他不仅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政府负责。我们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的其他的人员，包括立法会的成员，包括司法机构的法官，他不需要对中央负责，他和中央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当然说司法机构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法里面规定司法机关他没有权利审理涉及国防和军事外交这样的一个事务的管辖权，而如果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涉及到国防外交的行为的时候， 他需要首先获得行政长官的证明文书，而这个行政长官的证明文书呢，他又事先需要获得中央政府的有关的证明。这是基本法的一个条文里面的规定。我们看到在司法机构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如果涉及到这个，他是需要拿到行政长官的一个证明文件，而行政长官呢，他又需要通过中央政府来获得证明的书。在这样的一个我们本来是司法机构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审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行政长官也发挥了他的一个角色，发挥他的一个沟通中央和香港发挥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枢纽的作用。我猜想呢，张晓明他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讨论来论述行政长官他的地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法官他不是说他直接和中央发生关系，他是通过行政长官和中央政府建立关联，当然还有很多行政长官其他的一些沟通中央和香港的之间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角色和定位，其他的一些功能，很多啊。 就主要说怎么样理解他这两个字，就是超然。听您的这么分析，我感觉张晓明他更多可能强调是行政长官的这个职能，不见得就是超然就完全等同于他的权利，是不是？ 对，我的理解就是说，所谓超然，他并不是说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也并不是说行政长官他就是可以领导司法机关，可以领导立法会的。而所谓超然是说他的一些事务里边涉及到中央和香港的之间的这种枢纽性地位。比方我们今天可以说中央是在香港之上，因为基本法规定了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因此呢，所谓的张晓明的这个讲话里面说行政长官他是超然于香港的三权之上的，我猜想呢，他从这个功能来讲，他是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代表中央在香港，它反映和体现中央对于香港的直辖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它是作为中央的一个代表而存在的，它对于中央要进行负责。 好，说来说去呢，还是觉得张晓明的话啊，你从表面上听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是的，其实张晓明也强调说，行政长官是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别行政区的三权之上，起着连结的枢纽作用。确实，刚才像这个滕宗锦教授说的一样，中央可能跟香港直接的联系就是这个特区的行政长官，所以他也起到了一个上情下达的作用。很多时候，确实中央需要行政长官直接对香港的这么一个发展，让这个行政长官出来对中央负责，而不是让立法会或者是司法机关出来对中央负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是从政治地位上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是超然于三权之上的。 就说呢，这个超然他是指行政长官不能只是从行政机关的角度和利益去思考和处事，他也呢必须得有面向香港和国家的这样一种全局观，你只有这样呢才可以不负国家和中央的嘱托，让一国两制好好的在香港落实。那这个是刘兆佳先生的这么一个总结，他就说可能我们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香港有部分人确实不愿意接受中央对香港特区的政治体制的本质的理解，也不愿意承认香港的政治体制呢是行政主导，反而呢就断言说是由来已久的这个三权分立的体制，他们一直就很希望行政长官和立法和这个司法机关要平起平坐，受到立法和司法机关的强大制衡。不过非常可惜，这些希望呢却没有在基本法当中得到体现。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可能还是政治现实变了，政治环境变了，政治气氛变了。我记得我很久之前我来香港，我是07年来的香港，我大概08年09年的时候我就读到过关于这种行政主导的这么一些论述，当时没有任何的争议，就是我说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我以前也误以为香港是三权分立，但是来了香港，你看了某些的一些专著之后、文章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政治气氛下，没有人会刻意把它拎出来讨论，觉得这是一个很要不得的问题、很了不起的问题。但是现在好像风气越来越不对劲，大家似乎觉得每一句的法律条文我们必须死抠。这由此可见，香港人的这个敏感 真的神经是越来越脆弱，就是越来越担心我们原来的这个自由，我们原来的这样一种各方面的权利是受到制衡和监督的这么一个机制会被打破，他们会非常非常担心，就是内地的那一套党政体制它会进入到香港，进而会蚕食侵蚀香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中间涉及到一个信任的问题。香港刚回归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香港是非常高效率法治文明，但是现在这三项都打了折扣，中央也对香港越来越不信任，反过来再看香港对香港对中央的信任，就再引用这个强势龚教授的话说，他说现在香港出现了自我封闭、自我隔离的孤立情绪，甚至出现了本土主义、分离主义乃至独立等思想，所以其实中央现在对香港也不信任，反而现在就大家对这个基本法，尤其是三权分立还是行政主导的这么一个解读，是我觉得就是建立在两者之间这种互相不信任之上。 好，虽然张晓明的态度哈，我们也觉得是对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回避，反正问题在哪儿，早点讨论可能比晚点讨论好，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抛出，它接下来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现在讨论是一方面了，接下来大家关心战中之后最重要的政坛的事件，当然就是区议会的选举，今年下半年其实已经开始紧锣密鼓了，还有就是这个明年的立法会的选举，那这个选举的当下或者之前抛出来这么样一些关于法律方面、基本法方面特首的法律地位和三权分立的还是行政主导这么一个争议的话题，会不会直接对接下来的选举造成影响？那么对于社会，我们说战中之后香港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撕裂，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对接下来的这个政治的气氛它会实实在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等会回来之后继续来听刘日上先生的分析。 精选精锐精彩绝伦，凤凰 U Radio 2015给你更精品的节目。 好，欢迎回来三条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说来说去呢，香港人最担心的还是说他们觉得跟内地不同的这套独立会不会受到影响，那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接下来就是要分析马上要来临的区议会的选举和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了，那对于这个选情，刘瑞绍先生认为一定会有影响。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是说过硬任务吗？在他的眼中，硬任务有几个方面的。当然，过去如果能通过这个政改方案啊，当然是最好了。但是通不过，对官方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你通不过就用旧的体制吧。那么最大的作用就是要在明年的立法会选举里面，把泛民的席位压到三分之一以下。那么现在他怎样讲，会不会影响明年的选情呢？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呢，现在整个选举的机器或者大局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现在控制不了的就是地区直选里面的某些议席，功能组别哪面呢，他们都基本上能控制了。那么根据现在的制度，人大的释法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呢，他们也会最低限度会掌握功能组别哪一边，而且现在这个点票的方法还是分组点票嘛，所以对于政府的政令可以说不利的基本上是很难通过的，有利于官方的政策当然有可能给泛民否决，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一意孤行搞行政主导， 所以到时候也可以绕过立法会。你看现在那个新的飞机场融资就是采取绕过立法会的方法嘛。 嗯， 所以这个为什么张晓明在这个时候说呢？可以说反映两种思维，一个呢就是他根本没有顾忌啊，也不会考虑这个立法会这个民意走向是怎么样，因为整个立法会的制约的功能在官方的眼中就是早晚都要压下来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现在用国内的哪一种管制思维，我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我就是怎样来啊，你们不能接受的你们就走啊，这样的方法呢等如体现在他们对待李嘉诚的身上啊，所以这样的功利主义啊最后只有把中国的现在一些良好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些那个环境啊给破坏了。 嗯，看到 CY 和袁国强今天应该是出来讲了这番话，似乎是降温的这个意思，但是您觉得他们讲完之后有可能会起到降温的作用吗？ 我跟很多朋友谈这个问题，包括内地的官员，我跟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侧重两点。第一，我不管你能不能降温，首先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伤害而且是很深的伤害，你要现在稍微讲几句就能降温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伤害已经出现啊，你要做很多很多具体的满足大家要求的事情才可以稍微降温，而且是要持久的，但是你做不做得到可以说做不到，所以降温是很难的。第二，这个是反映根深蒂固的一些管制思维没有改变嘛，所以中国学一些软科学软实力只是学的皮而没有肉，学的肉但是没有骨头，没有一个支撑。这个呢就是中国开放改革那么多年为什么大家还是没有信心，就是因为它的改革还没有到深层次，牵涉到意识形态跟政治两个部分，所以他们要降温。我只可以说稍微降温以后不知道又冒出一个什么样的冲突啊，到最后呢磨而不和，这个就是最大的悲哀了。 嗯，但是也有人会可能没有像您这么悲观哈，就说不管张晓明他说过什么，实际上香港一直以来就是有三权分立之实，也许他没有这个名，这是汤家华说的，所以他们会觉得你管他讲什么好了，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如果特首你真的是犯法了，我要弹劾你还是可以弹劾你。 这样的说法我40年前我都跟很多朋友说过同样的话，但是呢大家必须看到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公开深度的监督，没有一个政权包括美国能有很足够的自我完善的能力。40多年过去呢，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里面的自我完善能力有多大，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说非常小啊，只是这监督都是来自民间的觉醒，所以有些朋友还是有良好愿望，我可以说就是他们接触中国的现实接触的不深啊，所以我尊重他们有到今天还有乐观的情绪，我现在也很乐观，但是我的乐观从来不会寄托在领导层沙拉间的开明，我的乐观是寄托在老百姓拓展民智扩大民气提高民技技术的技。 嗯， 啊，这样的乐观的因素跟他们的乐观的因素很可能不一样了。 嗯， 就是说您还是觉得张晓明他话已经撂出来了，可能接下来这种三权之间的关系他就会慢慢的发生很实质性而且是非常恶劣的变化。 从最近几年梁振英上台以后，行政主导这个现实无论是大变还是小变，是快变还是慢变，都已经在变了。所以如果没有真正的大家努力的捍卫，我觉得官方的意图经过一段时候里面呢，都会从大方向方面扭转过来。现在老百姓的目前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民间渠道表达，但是这个表达不能转化成为官方的意志跟行为，那么社会里面肯定存在对抗啊，对官方的管制也没用，但是老百姓还是会通过一个长期的郁闷的局面，然后还得要看大家那个抗衡的，哎，我说这个抗衡不是打架，不是革命啊， 嗯， 啊，只是大家还是需要有更高明的方法啊， 嗯， 来充实民间的力量，才可以减慢官方非理性的程度啊， 嗯， 这个呢，就得要看大家共同的努力了。 可能有一点我们还是要放心和强调哈，就是说不管这次张晓明的言论引起多大的争议，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不管是谁犯法，他一定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对， 就一定管得了。但是话是这么说，可是在实际操作层面确实会遇到问题。包括童宗景教授有一段我没剪进去，他就讲到你比如说上届特首曾荫权， 对， 他不是一直有陷入这个受贿还是什么的丑闻吗，说深圳富豪宴请他，怎么都是一些很小的这些利益，所谓的一直被联署在那查着呢，但查了多少 年 了都 了年、嗯、 现在都没问题，现在都没有查出来一个结果。他就说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吧，如果按照刚才童教授和我们引用的一些教授的分析，就是说他尽管是可以自圆其说，就是说你的这个法律地位确实是超然、嗯、但是超然就会导致什么样一个结果吧，香港法律的香港内部的法律，香港自己的法律可能办不了你，因为你是还中央的这个身份，所以这个角色你还得必须中央才介入，你万一真的是哪一天贪污受贿了，你香港自己拿你没办法的，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尽管说不断的强调，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不幸发生了，还是会有问题出现。 对，其实香港的居民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弹，包括政界的人士很、嗯、刚才这个刘瑞绍先生他讲到一点，就是大家可能对于内地的这个政治制度是带有 没有信心的， 对，是带有不信任的、 嗯、 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内地这个贪污腐败的非常的严重、 嗯、 如果说真的没有一个司法机关能够去管理这些超然于三权之上的人的话，那万一他们真的做出了非法的事情，就像这个刚才说的，虽然还是可以弹劾行政长官，但这个还是最后要上报中央批准。 对， 如果中央不批准呢， 那你拿他没办法。 对，是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对自己在未来能不能对这个中央的行政长官，当他犯下大的错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主导权、嗯、去让这个中央行政长官，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负责、 嗯、 他们有没有这个权利，那中央会不会支持，有一个很大的担忧。 不过幸好哈，香港还有言论自由，还有新闻媒体的自由，所以呢，尽管对上层可能有一些的不是很放心，但是对于民间的力量，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地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